生陪你陪到老。当初没有承诺我心活，如今风雨共度让我无忧。每次理想总让你惶恐，仿佛一去不回被爱迷惑。我说请你相信爱的承诺，此生会跟你盼你能懂。两个等太久忘掉我温柔，让你走让我泪干心寒痛。为何我太任性，我太洒脱，我太自私，就是不说，只想一生跟你走。今天涯海角多情不语，仍旧等你，不想孤独，一生一世陪到老。单靠多年旧情，无缘厮守，一片等候，爱你依旧，只想一生跟你走。在我心中永远深藏一句，始终还是爱你最好。 见了你呀，你遇见了好你。 释，他们说我们都已经长大， something left in my